89.9澎湖社区电台， 午夜12点整。 对，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对于中途失明的是他们失明后历经生活、心理、职业重建等历程， 请支持有声书学会， 捐款专线02-2389-4915。 约定好一起。 我相信可是手指答应你不会再让你。 田雅霍全新专辑 It's You and Elvis 12月16打勾勾发行，12月25下午2点台中签唱会，更多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咯。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我们打勾勾，口齿和拇指该手印，打勾勾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你的承诺我相信，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我们打勾勾，说好谁也不会离去，打勾勾我知道你懂我的心。 Baby baby I believe，这是我们之间彼此许下的约定。倔强的心只会为你心动，约好了一起漫步雪中，一起共筑美好的感动，没什么比得上你的笑容，请借我你的手。我们打勾勾，拇指和拇指该手印，打勾勾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你承诺我相信，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我们打勾勾，说好谁也不会离去，打勾勾我知道你懂我的心。 Baby baby I believe， 这是我们之间彼此许下的约笑你就懂， 一个微笑你就懂， 从来就不用说太多， 说太多， 为你心动，为你而疯，你不安的心只需要我来哄，约好了再见。 信念的触动，手牵手编织我们的梦，不想别人分享你的笑容，请借我你的手。手指答应你不会再让你哭泣，我们大口口口只可不知该收音，大口口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的承诺你放心，可是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田雅获得打勾勾12:07，欢迎你来到今天1223星期五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呢就青春点点做了这么久，然后虽然我们访问的人其实也没有很多，我们也是一个很被动的节目，就是、 哦、对，因为不会主动说想要访谁， 对对对，都是有来当做宝，就是当做捡到宝这样子啊，都不会主动去挖宝这样、 啊、怎么会有人想要半夜来上节目，他真是傻了。 对，可是今天这个人呢他没有来上过青春点点，而且我 是要嘛就是新人，然后可能就会说哦新人要曝光率，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访很多的新人。 对，然后今天这个就是我跟同事说哦我应该没有记错，我们应该没有访过他，他没有来过，然后同事就是很浮夸的那种会跌到椅子下面说你们怎么可能会没有访过他， 让我们掌声欢迎新登场郭靖 Claire。 嗨玛丽马克你们好，嗨， 哎，出道十年， 将满十年， 对 呀、 啊，八张专辑都没有访过你，我也觉得很怪、欸， 我是很意外啊。而且你刚那个罗生是哪里来的？ 这个， 对对对对，我很喜欢。 对啊，我怎么一直错过？好怪 啊！而且我就是在深夜的时候才是一条活龙啊。 哇、 我是熬夜人。 对，然后今天终于初次见面了， 对 虽然我们三个都是。老屁股了，我有如果听到你也自称自己是，就是你知道， 我 就 对啊， 就是老鸟， 因为毕竟已经两位出道两位数字、嗯、到十年、嗯，其实也是迈向老屁股的。 是因为现在你跑校园，或是你之前主持，比如说榜上榜，然后大家看到已经说郭靖姐好。我从小就 从小对 在全国里面唱你的下一个天亮长大的、 哦、 为什么讲话有硬哦但是真的有，就是我的粉丝开始都说哎、欸、我真的是从小听你的歌长大，我心想说也太夸 张， 结果后来回想一下确实是 有，其实哎、欸、就是真的陪他们长大、啊、嗯，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是别惹哭我， 别惹哭我是惹哭我本人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好很辛苦，就是你知道因为我现在看这一次的宣传、嗯、还是在称呼你为纯爱教主、哦、可是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想要当 你说被这样称为 对，然后就是虽然说我唱很多、可能很伤心的，有时候也会有比较正面的情歌、嗯、可是我也没有可能要一直定位在那个方向，然后大家要把你跟爱情绑在一起、嗯、就算好发片记者会出来了，这一次有什么新的突破呢，报纸全部不会写，只会写说你知道吗郭靖现在还是单身 耶、yeah, 又来了罗生 然后或者刚刚就想说什么都可以问到狂问、 哦、对啊， 但是郭靖你知道坐在你对面这一位他单身 八还九年吗？ 八年九年我忘了。 对，他还是即将单身要迈入。 因为郭婧海是一个很神秘，他不太会透露他真实的感情生活。 没有，因为人家也对我的感情生活其实没什么太大兴趣啊。 因为太纯爱吗？ 会吗？我觉得大家都很想要挖你，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谈恋爱、欸？ 因为我其实是绯闻绝缘体，就算我跟别的艺人、别的歌手合作，嗯，然后就算在一起拍照什么，其实大家都不会觉得说我们可能会有发生什么事。 是哦， 很特别，对啊， 因为我们也没有跟你见过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说，那你到底个性是哪一种？ 其实我有时候会很像男生，就是个性比较大辣辣一点，嗯，对。 所以像你唱的歌，比如说会说什么分手就是要好好分，嗯，然后就是说我们 分手就是要好好分， 那首歌叫什么？ 分手看看是不是？ 就是哎。有一个就是唱分手，就是说我们分开就好好分开，你不要在那边狗狗什么，就是 有这样的歌词。 有，因为我刚刚才，因为这张专辑很新哎、欸， 还是分开不是谁不好，或者是该忘的日子，因为全部都跟分开有关。 对，然后那个是我觉得你是唱歌是属于藕断丝连派，就是 是吗？我这张断得很干净哎， 你只是希望断得很该 对 干净啊， 传授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那你真实生活的郭靖呢？你也是这种感情态。态度吗？ 其实慢慢的，我觉得是该这么成熟的对待自己的感情观了。嗯，对啊，就是真的不合适的，我觉得分开其实也不会说真的那么的惨烈。嗯，对啊，也许分开之后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对象啊。嗯嗯， 所以我们这张专辑叫《我们曾相爱》， 对， 是整张专辑像是一个大故事的感觉嘛。嗯， 就是可能你会回忆到过去，嗯，回想到以前，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遇见新的自己。嗯，对。 那说这张你怎么开始收歌好了？因为这张专辑曲目非常的多哎、欸，你可以做两张迷你专辑，其实。 因为其实里面有四首歌是之前搭剧的歌、嗯、这个可能就先不算， 就大家会觉得哦，我好像听过，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把它收录在专辑当中。但其他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个词的统筹，嗯，叫黄婷，然后他这次很多词其实我们是有关联性的、嗯、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回顾到本身的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后来发现诶怎么那么多跟分开有关的东西。 你说边收的时候才发现怎么收了这么多吗？ 对，就是等我真的全部唱完，然后再来回头看我到底唱哪些歌、嗯、因为其实我们在配唱的时候是有的歌我可能三四个月以前就先唱了，嗯，所以我后来我想说诶我有唱过这种歌哦，就是自己都会忘记你知道吗、嗯、所以到时候整个所有的歌都录完了，然后重新看一遍，然后再选主打歌的时候就发现哦，好多跟分开有关的。嗯 嗯，所以那时候专辑名称才定出来嘛，就是分开了，然后我们曾相爱这样。 对对对，是很后面才定了专辑的名称。 嗯，对，那时候就是专辑名称也是从歌当中选嘛，因为你的开门曲就是我们曾相爱。 对啊，对，就直接。 为什么是他会？嗯， 雀屏中选、 嗯、因为我超常讲的屏雀中选 很容易会搞混。其实 精英 你有跟到精英梗吗？ 有，但我们在这边不好说、 啊、是 还是可以说，通常是可以说的吗？ 就是精英精英精英精英精 英，但我看到那个影片我也 是 吓坏了、 欸，就是我看到那个突然好想主持尾牙场哦。 哎、欸，你主持有这么尴尬过吗？ 没有到这么离谱，这太离谱了吧！而且重点是他讲的很大声、 啊， 然后讲完之后，而且这是开场哎、欸 啊， 他一开场之后，我觉得他就应该想回家了吧。 他们是真的主持人吗？还是那种公司里面推两个人出 来？ 来 好像说他是什么什么部的谁谁谁，好像是这样对。但是 我觉得太糗了， 太酷，真的太酷了。 我跟你说，你不能一直想这件事情，哦、因为你如果接下来有主持的话， 我不会不会，我 你 尽量不要主 持 到有关于精英的东西，好不好？ 因为其实也很少讲这两个字，除非直销场合。 对对 对 对, 对 啊，不然的话其实不常会称在场各位是精英。 哎，我现在光是要开口说 精 英 都 会 吓一跳，对不 对？ 平雀中选，平雀中选。 这张专辑有12首精英的歌曲，怎么会选到我们曾相爱，把它定成专辑名称呢？ 因为就是有一个回顾的感觉，因为曾经嘛，我们曾经相爱过，但是现在一定就不是在一起的状态。嗯，那也很像我在回顾我自己过去的唱过的歌。嗯，就是很多像你刚刚之前讲，就是纯爱这个东西，嗯，就是会一直挂在我身上。其实我也没有很。 觉得说这个称号不好， 嗯， 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靠着唱纯爱的歌开始的， 嗯， 然后因为纯爱很多人会误解为说哦好像是什么小两口青梅竹马很年轻少女的感觉，嗯，然后才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都已经出道十年还在唱这样的歌，所以大家对于 有人对当年面讲那么失礼的话吗？ 我跟你失礼的人很多， 哎，你都出道十年还要唱纯爱这样， 对，就说你还要继续纯爱到什么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留言， 嗯， 会确实是很令人生气。哎，你平常录音的时候都这样子吗？哎，你的脚都是可以这样拿上来的， 因为有时候这个洞很难进去。 他有时候脚会放在那边。 哦，我会好舒适的环境。 对，你也可以，就是 make yourself at home。 你去其他电台没有遇过？ 我没有遇过筋可以这么开的。 因为我想说，你跟左光平也很熟，然后前一阵子他已经访过你，我想说你们在里面大聊特聊，可能也是一些很熟悉的。 没有，没有，他一样是像我们这样很正常的作者。对，所以我 如果你们两个可以想要交缠都可以。 哦，方便吗？方便吗？方便吗？好，我刚刚讲到，对对对，就是纯爱这件事，因为我当初其实在解释。纯爱其实就是很纯粹爱的故事， 嗯， 所以不管是爱情友情亲情都算是纯爱的歌， 嗯， 所以就大家不要把它归类成说哦一定是年轻的时候发生的爱情故事， 嗯， 所以现在唱的关于纯爱的歌曲就是有点升级了，就是它可能变到轻熟女的故事，嗯，所以 轻熟女已经经过了风花雪月 那一段，轻熟女的其中一个判别标准， 嗯， 她的指甲油已经开始擦藕色，不再擦粉色系了。 真的，啊， 是暗色系的，没有错。 是藕色， 然后会开始擦一些，就是我们要看起来要追求一个叫做质感， 对， 质感墨绿。 就有一阵子就染什么颜色，质感和， 哎呀， 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我们曾相爱》。 不是我认识那个你。时间以为我抹平了心情，懂得把流过泪的棱角收起，当时的勇敢，现在的无感，永远有多难比承诺永远还难，我们曾相爱到后来让两个人像伤害，那么爱到后来却只为了学会分开，如果早知道后来能不能更快释怀，忘记纠缠，至少别向谁欠谁债，相爱到现在让两个人置身事外，那些爱想象不到的未来，我们都没有失败，只是不合意超载，转身离开，相信爱，爱，爱存在。生命中的你只剩下脚印，偶尔会不经意踩踏过心底，我们都成了另一个自己，经不起遗憾在回忆中沉溺，当时的勇敢，现在的是。 相信爱，爱，爱存在。朋友提起你，浅浅的回应，早已经不是我爱过那个你。 音乐全主打， 女神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金曲奖最佳新人权力再出击。 有人会好奇你，会害怕你，又不能甩个嘴的口罩招呼你。 耀眼又性感的美女，像钉在树上的蜥蜴，伸展台也没人可以把你取代，很难看清心里称呼你是天才。 我的眼光是习惯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直接令人形容，我很乐意像分数变深入，让你蛊惑也可以把我真心吸引，吸进在树上吸引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吸我这个槟榔烟。但我得先问问我的友人男友，相信你爱我的什么，我的猎物。 你的马车草不笑那非常残酷的飞书，你那过人的眼神我鼻子看到像吞的脸人，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那两次的冰凉液。 全新创作专辑首播神秘主打《乌鲁玛》，范晓萱跨刀合作，音乐再进化。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林小姐，家长， 普林斯顿居然敢开放家长一起上课，我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教的。 原来啊，他们是在教孩子如何跟课文互动，真正的去理解，就像跟课本变成了很熟的朋友，想忘也忘不掉，成绩当然就进步咯。 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 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们笑着因为怀念，哭了因为感谢， 回违四年，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首播主打，林荣璇、姚可杰友情献声，笑着哭了。12月28全面上架，起初娱乐。 大家好，我是谷谷。 12:24，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我们有寿星哎， 所以对，所以就是那个 Claire 第一次来圈圈点点嘛，那圈圈点点是一天的一开始，所以我们要为今天的寿星唱一首生日快乐。 好的， 好，今天的生日寿星呢，有海带喵12月23号生日，今年遇到了许多生离死别， 希望未来的一年身边的亲友都可以平安幸福的度过，那祝福我2017年在各方面都可以顺利到不行。还有小佑，今年总算是完成前几年的生日愿望，就扣印进青春点点点，还被玛丽称赞好可爱。想想自己也听好久了，从国小到大学，从阿宅反抗军的出现与消失，从马克在玛丽身后唱双簧到现在之露脸，从原本的酸甜苦辣讨论区到现在的 Facebook 留言版，从 PTT 讨论到现在的 App 直播，太多太多的改变了，希望点点点能长青下去。好，然后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生日大使 Claire 为两位寿星唱个生日快乐歌吧， 亲个谈先。怎么是你亲谈呢？ 我们帮那个 帮你配音， 帮女孩压过可能害羞亲的。 所以我们唱一整首吗？ 就是你开心、 生日快乐怎么唱半首？祝你生日快乐、哦、也是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好，叫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哎，我不知道郭靖是有学过唱歌的吗？还是天赋异禀？ 我没有学过唱歌，但我以前很喜欢在浴室里面唱歌，因为会觉得太好听了。 那你是之后你也是会很多人说他学唱歌，他可能他也没有学，可他就听他喜欢的，然后他那一句就一直听，他怎么转就跟着转，他怎么唱我跟着唱、哦，你也会这样吗？ 我以前是很爱模仿，但我不会去听到那么细耶。 那你以前模仿是谁？ 我以前因为喜欢范晓萱，所以模仿他唱歌。对， 模仿他的诀窍，或是你发现他的那个特色，有些撇步是什么？ 窍门啊！ 那你模仿时代是在唱你的甜蜜吗？ 还是 Rain？ 其实从那个什么深呼吸那时候就开始了。他第一张出来的时候，那样子实在是太清纯了， 太可爱了， 太喜欢。对啊，然后又吹个长笛，但我也不晓得我是怎么样模仿他，就莫名的，因为那时候很喜欢跟朋友在 KTV 唱歌，所以那时候就会用麦克风，然后去试试看自己的声音，发现有时候，我声音好像跟他有一点像，就自以为就自己跟自己的偶像好像很雷同， 音质很像， 对对对，然后后来唱着唱着，还真的是就有一点像， 是天才。 别这么说，后来就参加那个范晓萱模仿大赛。 哦，你有参加过模仿大赛？ 然 后呢？ 很早 期， 然后就得到第一名。 哇、wow! ！ 那你们就很值得说嘴啊！那得到第一名可以干嘛？ 就是录一张 CD， 然后因为那是上节目的时候，对，但是他就是办了一个比赛这样子，然后我就。他会给我两首范晓萱的歌，就是我自己的声音，外加一首是当天录影现场跟范晓萱一起合唱的时候录的歌。 那一张还在吗？ 不知道在哪里了。 你是不是故意不想要给我们播？ 我很想找到他，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耶。 这太可惜了。 有一点可惜，对。 这张专辑《我们曾相爱》，然后这个也是主打歌曲叫做《该忘的日子》，是你的好朋友左光平帮你写的。 对。 那好友写歌会有压力吗？因为他们会写他们自己的事情，还是他们会幻想一件事情，还是他们会针对说好，我就是要写郭靖的事。 我觉得如果以左光平来说的话，他一定是写自己的故事，因为故事实在太多了。 你说我没有空把你的故事放进来， 对对对，我就是写我的就够了。 所以人家说什么可能朋友帮你写东西，或者我们看书看序，好像会发现那个朋友发现另外一面。你要在这首歌发现不一样的郭靖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你就会发现。我唱的就是左光平。 那所以你的词你会拿到，你会分配说你觉得这个适合谁，那个适合谁，你会去负责统筹把它发包出去这样子？ 这倒是不会，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制作部，所以这些事情都会他们都会搞定。 所以你的朋友也不会主动跟你说我想要帮你写词，你以后注意一下我这样， 这样给我压力耶。他们好像比较不敢，但是我会自己主动去问问看。对啊，像我之前我上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有请拉拉徐佳莹帮我写歌。对啊，他也就专辑里面写了两首。对， 你以前我记得也有写过词，对不对？ 很少，就是我一定要突然有那个感觉的时候才可以写， 所以可能这上一张到这一张，然后你中间完全没有感觉。 我没有感觉， I'm sorry。 对，很直白。 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 什么这首歌会被选为第一波主打呢？为什么不是第一个就马上就是一直强调让大家知道我们曾相爱，我们曾相爱这样？ 其实我们主打歌也是蛮波折的，就是其实一开始不是这首歌，是别的歌，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容易记得旋律的歌曲， 更 K 的那种。 对，但是后来他们又觉得，哎，这次《该忘的日子》这首歌的编曲蛮新的，对，就是跟以往真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就决定拿它来当主打。而且他讲的故事其实也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比如说在感情阶段，我觉得他有点像是跟对方分开之后的初期，就是你可能想忘掉跟对方相处过的日子，或是那些回忆，对， 就是男主角他们就哭了。 你最近还好吗，马克？对，就是很想忘，可是你越想忘，就更越忘，就是更是忘不掉。对，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阶段，所以就觉得这首歌应该会更贴切人心。 你还记得那个阶段吗？如果很久没谈恋爱的话，我个人是已经完全忘了， 竟然是。 还是会记得啊，但是我忘了那个人。但是我 可是你知道那个痛苦， 对对对 对, 對、 那你痛苦多久？人家不是说什么你谈恋爱的时间的几分、 有之几？这个我也记得。 华人女单她已经完全不记得要如何谈恋爱，跟所有她所有关于恋爱的那种感觉，她全部都不记得。 忘记一个人不是很难吗？隔天醒来不就好了？很豁达。 对，但是我记得我好像是需要半年的时间， 好久、哦。 其实算还好吧，因为有的人可能要 一年多一两年呢、欸。你说你吗？那一辈子也太长了。 那你那半年就是，那你那半年你唱歌的时候，你会每一场都格外投入，然后台下你想说，哦，这场郭靖好好进入状况、哦。 就还好的就是说我出道前就这段感情就是已经结束很久了， 所以你中间那么久就是都没有 很久啊。 哇，你过了很快乐的十年， 好快乐哦， 单身 的好快乐，我现在过得很好。 对，我就想说，有时候我觉得反正就是大家好像会逼你一定要去 来了，来 Kita 两位单身女子要开始讲单身有多好、啊。 我要跟你一定要，我们也不是要强调单身多好，或是有另外一半多好，那就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状态。 对啊，我们不强求，为什么一定要呢？ 对啊，我不理解。我吃个饭出来跟徐佳一起回家不行吗？我一定、 对啊， 我一定要跟小杰走回家吗、 啊？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有狗仔在拍，还硬说我们在偷看到狗仔，所以我们故意分开走。Excuse me， 像。澄清出来，有没有觉得很爽？ 我每一个上每个电台都在澄清这件事， 是假的。 也没有啦，就是因为我觉得本来周刊都是会写一些就是加油添醋，然后甚至时间都会顺序都会搞乱。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就看看就好， 就当做睡前或是大便读物，就看得开心这样子。 大便读物， 我觉得八卦杂志 大便要专心 哦，对对，身体比较好， 不然你会大很久。 对对对， 對啊、 是老师好好郭老师是、这首歌曲呢，就是叫做《深呼吸》，然后歌词也。是你的好朋友帮你写的， 是阿达， 所以这个也是完全没有在根据你做任何的调整， 应该是没有。然后反而就是 这是很适合上班族听啊， 对，而且非常的口语化，而且就是那种，譬如说我们说坐公车或坐捷运，你就发现怎么会有人在偷看你，想说他是想干嘛，就把自己心里的话就是会唱在这个歌里，所以很，我觉得是蛮好玩的一首歌。 你应该没有体会过上班族的感觉吧？没有那个经验。 我以前其实，在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有一年的时间啊，应该说我在求学过程当中，我是还蛮常去打工的。对，我是个很独立的女生。对，然后 哎、如果有镜头可以看得出你刚好多得意，我是一个很独立的女生， 独立的女生。对，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有一年时间是在卖那个洗发精，在百货公司。就是完全 有人买吗？ 有，那个牌子很有名，就是你也会很常在发廊看到，但是我们就是会在百货公司站柜。对。 一个人在街头买了饭，差点钱还不够，傻傻的看着天空，上了车也没有位子坐，旁边的还一直在看我，想对我做什么？想对我做什么？没关系，小事情带就不搞定你，这个城市都为我打气。 现在来呼吸，上气接不得下气，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我相信我可以把烦心全部都呼出去，呼吸能有什么好生气，呼吸我只要有好心情、yeah、最好深呼吸调整生活的频率，深深呼吸没有什么好生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深深呼吸我只要有好心情，呼吸上气接不到下气，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为自己用便利把烦心全部都呼出去，呼吸我就有新的勇气，呼吸每一秒都不漏气、yeah、深深深呼吸调整生活的频率， 呼吸呼吸。 有一个心愿我们一起实现梦想，有一种感情在心底永远不会忘， 雪花飘在圣洁的冬天，冉冉飞向我心田，偏偏站在你的视线，清凉城市万劫不变，樱花之雪降临的那天，我与你再度相见，樱花之雪纷飞的那一天，心中的梦就要实现，爱的梦羽化光明彩蝶，我的心与你一同翩翩起飞，曼妙的花。 音乐中和自己相遇，施艺男2016全新专辑醒觉，温暖推荐樱花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好，我是李涛。最近几年走访台湾各地，发现不少十五六岁的孩子就已经贫困。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试图从根翻转弱势子弟，让所有的孩子看见希望。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感恩由您，邮政话拨19724023，19724023。 戏说从头，情歌唱不完，非情歌爱也慢，都是一首没唱完的情歌。新加坡戏剧女王汤维恩，戏说从头，没唱完的情歌，来台再三推荐 ，iDo Music 海蝶发行。 我是娃娃魏如萱。 12:38，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我们要非常感谢郭靖把他这一次专辑的首访在飞碟电台交给了青春点点点。 是， 哇哦。飞碟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郭靖 Claire 的，都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给我们，或是有人想要打电话给郭靖聊天的， 或是你只是想打电话进来唱他的歌给他听的， 02236399555。但是打电话进来唱完歌，我们就问郭靖说：“ 你 觉得好听吗？” 我跟你说，郭靖老师是走一个非常温和派的路线，我觉得他是最会抓人优点的老师。不管你表现怎么样，他都会就是好好的安抚你。 我听到他的热情， 对他给你无限的自信， 我会给他最正面的能量。 现在就是。 出道到现在，然后就是其实做专辑，然后你也很了解自己的方向，你觉得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已经是你一个非常最舒服，对，已经到达高峰的一个阶段？ 还没到高峰的阶段，可是我已经试着去很融入在这个演艺圈了，因为其实我刚出道就是踏进演艺圈，我发现原来歌手不是说单纯的只要唱唱歌就好，就你还要开始学习拍照，而且你拍照你是不能管旁人的眼光，或是拍 MV 的时候 你要非常活在自己的世界。 对，我想说我其实平常脸皮没有那么厚啊，然后就很在乎别人有没有在看我，对，因为有时候你拍 MV 不是会有一些譬如说一些就是肢体的动作啊，然后导演要求你 空气什么都没有你要去摸 摸，然后有些你知道情绪的表现，那这个时候别人看我就会很害羞啊。 所以导演在想都会说郭靖笑，郭靖看远方，郭靖 对对对对对，郭靖闭眼睛，好，慢慢渐渐的张开你的眼睛，看天空，看天空。对，就是现在慢慢开始就是习惯哦，演艺圈的模式就是这样，而且你还要不停的去更新自己，然后去做很多新的领域的事。 新的领域是指你现在会开始尝试主持吗？还是你有学其他的才艺的那种？ 才艺表演哦， 拉拉队的精进。 对，像因为我以前学拉队，所以在出道前几年其实拉队也都用尽了，然后后来就是对开始接触了主持，因为其实我第一个主持的节目就是歌唱比赛的节目，对，那时候是超偶，然后跟晨晨哥一起，对，然后后来再来的这个主持就是去主持美食节目，就有点类似行脚，对，在那个八大的美食第一的，然后是跟我的师妹曾静雯一起，我们就跑了。 有时候我半夜好像有看到你们两个， 好像你是说好像有看到我们俩经过你家门口，还是说怎么样？ 不是，因为那时候看，因为那时候看到这个组合很新鲜，想说。 对， 两个很会唱歌的人在这边干嘛？ 然后你又觉得他们两个熟吗？ 而且跟音乐无关， 无关。哎，有关哦，因为我 们是同唱片公司吧？ 对，唱片公司，对，她是我的师妹。然后我们就去了亚洲各个不同的城市，像有新加坡啊，有香港，有澳门啊，然后马来西亚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会为了一个城市，然后去做一首歌，就融入我们本身。的身份这样子，对，但是这样吃吃喝喝一年下来，我们也是胖了很多啦。 好快乐哦！ 你就开心的工作吗？ 啊、快乐、哦。 哎、欸，其实很辛苦哎、欸，就是一个月你可能要出去两趟，然后每一趟可能就是八天以上， 好久、哦。 对，等于说你其实几乎待在台湾时间大概只有不到十天吧。对，其实是蛮辛苦，等于说你很多活动也都不能接。 可是那主持那一段时间，是不是算是你出道以来？脱离歌手最远的一段时间， 很远，你知道远到什么地步吗？就是我们要用头去接烤鸡。 你要可以做一些电视上面综艺节目的效果， 你抛，然后你用嘴巴去接吗？ 当然不是用嘴巴， 用头带一个这么篮子之类的。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在泰国还是哪里，它是很有名的餐厅，它就是你烤鸡烤好，它会用铝箔纸包好，然后而且重点是他们其实是有训练过的，你要骑单车，你还要维持你的平衡感。 你说服务生会这样做？ 对，他们就会骑到一个台子那边，然后就。然后就可能倒数，然后就有那个烤鸡这样蹦飞出来，然后你就这用头就把它顶住。然后那时候导演就要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我想说我们光骑单车就有很大的问题吧。但还好它有一个是假的，就是固定在那边，你只要用头去顶到就好。然后这种事情我就交给我的师妹曾静雯去处理。对， 所以你在主持，就是他们给你任何的考题，或是除了烤鸡还有考题， 是考题没错， 你都是可以接受的吗？还是你会？会觉得说我 一代纯爱歌手，你这样折磨我， 对， 我是不会到这么想，我只是会考虑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因为还有一次呢，就是要去那个泥滩，但它其实是一片湖或是海或是河之类的， 就是像什么高美湿地那样、啊、 之类，对，它是会涨潮的，然后我们要去里面，是韩国，我们要去里面抓章鱼，对， 然后章鱼是很大那种会缠住你的吗？ 哦，没有那么大，小小的，可是一样很可怕。而且它是在那个泥沼，你知道穿那个青蛙装吗、然后一下去，就是你真的就插秧哎、欸，你知道插秧之后很深， 但这个不能推给曾静雯吧？这应该是你们俩都要下去吧？ 我们都要下去，但是呢，因为它涨潮的时间非常快，我们没算好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几乎快要灭顶，就是要在就本来可以拍可能一阵子时间，我们变成说15分钟之内，我们就要完成抓章鱼的那个。 那个、嗯、那个 任务， 对，然后抓到章鱼之后还要生吃它， 现场生吃吗？ 哦，就是要撕，因为会有渔夫， 对对对， 当地的渔夫带着我们，然后他就要我们。 可是我记得那个章鱼不吃了，他会狂吸你的那个口腔。 对，吃章鱼本身就是挑战生命的事情。 对，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也就交给我的师妹，你交给 吃的那一瞬间嘛。 哎，对啊， 你们现在还有私交吗？ 我们其实还不错。他很愿意啦，我觉得他也是为这个节目也是付出蛮多的。 所以你的歌迷看到就是你做这样的挑战，他们也都是很支持你，还是觉得说光俊哥回来唱歌不要再闹了。 可是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啦，虽然我们做这么多危险的事、嗯、或是不关我们歌手本身那个身份的事、嗯、其实回去看那个节目是觉得其实 很有趣 而且会不停的在节目里面尖叫、嗯、对啊，就觉得哦，好像是一个蛮生活化的自己、嗯、就是让很多朋友看见。 嗯，所以主持唱歌，我有看到新闻说你也想演戏，你现在想演戏了吗？从那个进阶到就是导演叫你干嘛干嘛，到你觉得主动我可以挑战戏剧了、 嗯、其实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来、嗯、因为没有真正的挑战过。 什么样的脚本会让你义无反顾我就想接一下？因为每个人都会问说，没有演过戏的人你会想演什么角色？ 结果最后又要演一个啦啦队的 flyer， 会会有会会， 对啊，还要再穿回啦啦队服，我现在不行了， 摔脚本。 但是，对，就在想说，那要是跟自己个性很像的角色呢，嗯、还是说完全对不一样的？ 哎、欸，可是你看。我们想象中跟你很像的可能是很女生的感觉，可是那个其实对你来说是高反差。嗯，你其实你就说你很大啦啦，你很男生的性格，搞不好很多对我们跟你真实性格不熟的人会觉得那个才是、嗯、那个才叫高反差。哦，其实那个很难说哎、欸。 对啊，我觉得没关系，就是试试看。如果真的有人想找我演戏的话，我就都接，好不好？ 都是 半夜没有睡觉的制作单位导演们，你们听到了吗？郭靖他已经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你好棒。 听众 Winnie。你问说、嗯、郭靖家里开餐厅，你如何抵抗美食的诱惑 呢？这个也知道， 但是那好久以前了，因为我们家餐厅其实休息也好一阵子了。嗯，对，然后所以现在没有 美食的诱惑， 没有美食 了。OK 的， 对， 放心。那接下来你的活动呢，或是你今年的跨年已经决定好要去哪出发了吗？ 有跨年跑了两个地方，然后都是那个乐园。嗯，对，第一场会是在台中的力宝乐园，然后再来会到云林的这个剑湖山世界。 所以你跨年应该都唱新歌吧？大家只剩在差不多一个礼拜要练欸，还是你会唱一些以前的？ 会唱在树上唱歌吗？ 好像可能也许大概因为有点搞不太清楚自己歌单是什么， 听起来就是不知道，还没开好歌单。 但是新歌是一定会唱的，确实我也有点担心，说我那个歌词记不记得。 而且你这个时候你把麦克风嘟给台下是没有用的哦。 对。真的没用哎，所以可能应该还是会唱一些旧歌，是一定要的。 好的，那之后的签唱会就要 follow 你的脸书。 对，我的粉丝团叫郭靖 Claire。 这首歌呢叫做《最美的等候》，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我喜欢的歌曲之一。最后就请郭靖来介绍一下吧。 好，这首歌其实也是搭剧的歌，然后其实我一听到我就觉得这是一首非常甜的歌曲。对，然后因为要配合那个偶像剧，所以就也算是量身打造了这首歌。 哦，是偶像剧来邀歌，然后还做了这一首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它可能跟专辑有点不太，就是有点出入。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任何时候听都会让你有一个好心情的一首歌。 如果你要睡了，你可以带着好心情睡觉咯。今天怎么了？ 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 说到好心情，你的 fan 问你说，难得郭靖上电台这么嗨，是时间的关系还是节目的关系？ 平常很淡吗？ 也对啊，什么意思？我平常看起来很闷苦闷吗？ 好，我知道了。 因为你今天 给他三个罗生， 他喜欢 郭靖，喜欢这个 郭靖。 因为这种不是过年才会听得到吗？或者什么？ 我们很常放锣、啊， 铁狮玉玲珑才会有这种东西。 就是趁他心情好，他要问他什么，他只想。 但我觉得他一定很少听我上电台。对啊， 你 那边 上电台都是很嗨的。 我这样很嗨吗？ 还是可能他们听起来觉得很嗨？ 他们可能就是对我既定的印象太深了，就是觉得我就是站在那边好好的唱歌，然后 会觉得很文静的一个人。 对， 他就是喜欢去泥巴地，喜欢吃章鱼，你们不要拦他， 都不是我。对，章鱼生吃其实很可怕。 好的，请大家 是今天发行，昨天啦，昨天刚发行， 12月22号。嗯， 我们曾相爱，今天谢谢郭靖同学， 谢谢。 是生活中的调味料，你是我最美的等候，在对的时候，带着最完整的爱来身边陪我。过去曾灰心过，曾以为自己不会有这样安定的感受，直到你的出现打破我的。 全球舞蹈大师联手合作 ，Vanes 吴建豪音乐不羁 ，Let's do it。 蹦蹦，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把小鞋带上紧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 艾米奖最佳编舞到全台最强舞者 Vanes 吴建豪最强一跳全新单曲蹦蹦， 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挡住我的风格，我会跳跳游戏的最后一套，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生活要摆开，重要的是现在。 年度最佳舞曲专辑，请标记吴建豪 #MWHYB 音乐不羁。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他说我要把你定下来，他说好，动力火车严艺阁深情对唱，动力火车20新歌精选深情推荐，只愿和你相爱。 我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 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飞碟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鲜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Red Wimps 全新专辑《人间开花》，特别收录新海诚执导《你的名字》电影主题曲 Sparkle 音乐录影带，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志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大家都知道胶原蛋白是保养圣品，但我发现植物多酚 Polyphenol 才是青春美丽的关键。老鞋真养生饮融合三种植物多酚精华，由内而外调节生理机能，更胜补充胶原蛋白。要青春补多酚，老鞋真养生饮，80年老店老鞋真。 你的努力被说没力，你爱的人不爱你人，这就是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 我老板吴克群的最新专辑《人生超幽默》，12月30日，幽默初级，华纳音乐。 我是杨乃文。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那一刹，世界本来是你真实的模样。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好棒哦，我们的小帮手已经把摆渡人全部都送完咯。 你好棒！知道空音部队好少 哦，1.01，还是他们那其实下礼拜二已经有很多要去看其他的了， 可能也有可能、哦， 可能有强碰的。1:01，第二个小时的亲人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 什么？欢迎各位精英们打给我们吗？精英们打电话喽！ 脑筋动一动， 我要来做 三件感谢的事。 感谢挑战第二天了。 嗯， 今天本来刚刚要应该要问一下郭靖的 哦。 三件感谢的事，好，那我要来打开我的 app。 嗯， 今天第二天的挑战会是什么呢？第一天是感谢你一天当中三件事情，这三件事可大可小。 嗯， 今天来到第二天的挑战。 嗯， 好，我现在正在开它 app。Gratitude Challenge 21，好的。又出现一个新的人了。昨天出现的人是欧普拉， 嗯， 今天出现这个人我不认识。 奥巴马， 奥巴马我认识啊。 哦， 这个人叫做 Robert Emmons， 他是谁啊？ 罗伯·艾蒙啊。 他是谁啊？你为什么办中文感觉跟他很熟啊？ 你不觉得讲好像就会蛮麻吉的啊？ 好，他还是告诉我们，就是写那个感谢日志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可以带给你正面的人生体验。 嗯， 然后可以在一些情况当中呢，你可以就是得到很大很大的满足感跟享受在其中。 嗯 嗯，然后他会促进一个你人生当中的自觉。 嗯， 然后你可以就是知道哦，其实你活在一个丰富当中，你可以知道你的生命当中其实是很丰盛的。 哦， 好。今天的挑战是 Gratitude Journal。 你有歌放吗？ 那你不是要马上想吗？ 我要马上想。 你要用一首歌的时间啊， 因为他现在又都是英文啊，我怕我就是 不是每天 同样，他是每一天可能有不一样的挑战 啊， 应该是这样吧。 我以为是每天就是想三个感谢的事情。 没有，第一天是想三件感谢的事情，第二天的挑战是 Gratitude Journal， 是要写感谢日志。 那跟昨天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就是要把这一段看完嘛，不然就是我一边看一边翻，我想又会像昨天那样就很想睡的死鱼眼看着我跟打很大很大的哈欠。 Is a map of the world, is a map of the world. little girl. And everything around her is a silver pool of light. People who surround her feel the benefit of it and made you count. She holds you captivated in her palm. She's born in black and white. Makes you feel warmer when you're trying to remember what you are. She likes to leave you hanging on a word. Suddenly I see, this is what I want to be. Suddenly I see, why the hell it means so much to me. Suddenly I see, this is what I want to be. Suddenly I see. She's taller than most, and she's looking at me. I can see her eyes looking from the page of a magazine. She makes me feel like I could be a tower. 看你这一副自信满满的表情，是已经翻好喽？ 对，我知道他要干嘛了。他要写感谢日志，那感谢日志是什么呢？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呢？昨天只是讲你今天发生了三件好事，然后你想想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啊？你要怎么做可以让它再发生啊？你要感谢谁啊？这样他这件事对你有什么意义啊？这样子。 嗯。 今天的感谢日志是，他有四五个问题要问你。第一个问题是，有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独特的能力，什么样的选择是你有而其他人没有的？ 只有我有很难欸。 就是不要说只有你有，是你有但其他人没有的，把纸拿掉，就你有但其他人没有的，或是你有但，对啊，它的字面上意思是这样。 我有但其他人没有，但我有其他人也可能有， 或是多数人没有的，你有或多数人没有的，就是你应该是想你有的啦，你有但有些 我有的什么样的自由或什么样的选择，或是 比如说现在听得到我们在讲这些话的人，基本上你有的都是比如说你有民主制度， 嗯， 然后你生活在一个衣食无缺的地方， 嗯， 你喝得到干净的自来水， 嗯， 你呼吸得到可以呼吸的空气， 嗯， 就最近大家应该有看到就是北京那个霾，那个霾还有多严重，就他们在淘宝上真的是要买那个呼吸器，就超级什么什么比 N95 还厉害那个口罩，还要接一个管子出来然后呼吸新鲜空气的那一种，对，就是这些东西虽然我们都视为理所当然，但是的确我们有这些东西是世界上很多人没有的。 嗯 嗯 嗯，就今天啊， 不用今天啊，不用今天，不是今天，就人生当中就现在你想到的。 哇，这个好难，这比昨天难好多哦。 是哦， 嗯， 可是你昨天好快就想出来哦。 我可能把今天的问题想得太大了， 太仔细了。 嗯， 对。可是像我刚刚讲那样子，就是譬如说干净的水， 嗯， 或是呼吸的空气，这就是。 但我又觉得那个好像规格拉得很崇高，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叫崇高？ 就是很， 你说你 又没有很贴近，就是 你说你要比，你就不是要跟非洲人比。 嗯， 就是你要比就不是跟中东人比，你要比就不是 跟 在 没有把那个 N 拉的那么大这样子。 哦，你要比就是要跟现在 可能就现在生活圈附近的那种感觉， 飞碟电台的人或你的同事比，或你的朋友比。 我说我们这个 是 台湾台北年轻人，我们是年轻人吗？中 这是什么自觉的问话？ 大概是这样。 OK。 嘿嘿，可以跳下一题吗？ 要先跳下一题是不是？先听一下。我 这个也行攻这条看看看看。 这条什么样的自由跟独特的能力还有选择是我有其他人没有的？自由就是我不需要做一份朝九晚五然后绑住我时间的工作。 嗯。 然后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自由时间。 嗯。 独特的能力也许是我可以运用声音赚钱，不管是做广播或是做广告配音员都是。然后这我觉得非常的感恩。 旅游问我就对了。 这个广告这飞碟都听不到。 嗯。 好，所以这是我第一题。 嗯。 第二题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得到或是你被赋予了什么样的优势？ 我被赋予了什么优势？ 对，你的人生当中你有什么优势？你这个人有什么优势在你的人生当中？ 我太幽默。 我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对啊，这是一种优势。 嗯， 对，因为有些人的确是 幽默感，他可以培养，可是他我觉得他天生也是占了一部分这样。 嗯，好像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 嗯， 就是当然很多事情你要练习都可以做到。 嗯， 但有些人就是天生比较有。 嗯， 好，在有什么样的同盟？ 哎，那你的是什么？ 我的啊， 哼，智商很高，我知道。下一题， 应该不是智商很高吧？就是那怎么讲？可以。有一种人叫高敏感人， 嗯哼， 就是比较 sensitive， 哼， 就是可能很快， 纤细， 对，就有点纤细，或是很快可以听懂人家在讲什么， 嗯， 这样就是 get 很快， 嗯， 这样子。好，那有什么样的支持者帮助你，让你达到现在你的位置呢？ 就是现在收听的大家， 嗯 ，everybody 啊。 嘿， 对 对， 嗯， 青春点点的大家， 对， 点点们， 对，伟大的点点们， 飞碟电台的翔毅哥， 嗯， 小燕姐， 嗯， 感谢你们， 嗯， 光宇哥， 嗯， 感谢你们。什么样的关系是你有的而其他人没有的？ 什么关系是我有的而其他人没有的？跟你之间的关系。 跟我， 嗯， 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很好的异性朋友 啊， 非常熟稔的异性朋友。 嗯 嗯，就是出书后才发现，好像这个真的是很少人有的。 嗯，什么样的关系是我有而其他人没有的？嗯，算是放任的父母吧，就他愿意让我去做这些事情， 嗯， 也是蛮感恩的。 嗯， 还有。有一个关系是我有，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的。 开放式性关系。 你不要乱讲，那是我想要有，但是没有的。 那还没有。 没有，就是一样，是到了这一题，我想要回答的是青春点点的大家，就是这个关系，就是我跟现在在收听的你的关系， 嗯， 就是听众点点们，就是支持我们的点点们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 嗯嗯， 没气了。最后一题了，什么事情是你觉得理所当然的？ 什么事情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什么事情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嗯哼， 太阳会升起。 哦，是。 嗯， 什么事情觉得理所当然？嗯， 我每天都被你霸凌，踢屁股，拉扯头发，踹膝盖。 这件事情 言语霸凌， 这件事情理所当然的、哦。 我觉得你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哦、你在帮我回答是不是？ 对，我干嘛自己回答我这个？ 啊、 我的理所当然就是我觉得每天太阳升起理所当然。 我觉得什么理所当然哦？这一题有点难。 有点难。0223639955， 真正的青春期543开始了，我们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老歌大集合。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0223639955，2363-9955，青春期543，不管你要跟我们聊聊天，还是刚刚那些问题，你也有点感觉。 想要出发吗？想要跟我参加21天感谢挑战吗？ 灯光聚焦在舞台中间，沸腾的心跳都快爆裂，等待是多么无可厚非，你看是什么在那里面？哦，肉身疲劳，看来还未睡不着。呜呼，它乖乖的跳舞，令人耸人毛骨。会不会发福？他们说呜呼受过有点训练，不会有危险，别受骗。等到老虎抱你才知道他不是病号，谁救得了？ 现在轮到中场休息时间，凶猛的双眼令人胆怯疲倦，选手是我好准备，你看他们全乖乖向前了，凶猛狂嚎，拜托把他们放好。呜呼，带乖乖的跳舞，令人悚然毛骨。 呜呼， 呜呼，会不会反复？ 0223639955， 接电话喽 ！Hello， 你好。 嗨。 喂，你好。 嗨嗨，你是谁？嗨。你是吃了安眠药要睡觉的人吧？ 没有。 他打很久哎。 你是谁？ 新庄小刘。 小刘怎么了？ 哎、欸。 小刘，拜拜。Hello。 是。 呵。 孝顺父母是理所当然的。 孝顺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好的。 谢谢。 拜拜。 哦，他反而是把。哦、 他的想法可能跟我们在考虑的那个是不太一样， 那个出发点不一样。 对对 对, 对， 嗯，你把什么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但他想的是，我觉得人怎么样应该是要理所当然的。 是， 嗯， 好像有点啊。 会不会反复？他们说我不受过有良训练，不会有危险，别受骗。等到老虎发威，你才知道他不。 嗨，青春年年你好。 喂，马哥。 嗨嗨，还有玛丽。 嗨，玛丽好，我是小佑。 嗨，小佑，你是今日寿星小佑吗？ 对，我是今日寿星小佑。 生日快乐、哦、他想要点萨顶顶的《天地记》。 Oh my god！ 他说这是他第一首记得的飞碟首播主打。 嗯。 最后帮你播萨顶顶可以吗？ 好，谢谢玛丽。 好的。 嗯，其实我今天打电话进来也是想要问我在生日留言的问题。 怎么了？ 就是说马克玛丽有没有特别有印象对哪一个访问的人？因为像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很少访问人嘛。 印象深刻的人、哦， 郭靖真的好亲切哦。 嗯， 好喜欢。 哪一次印象？ 陈绮贞印象蛮深刻的啊。 哦。 林依晨印象也蛮深刻的啊、嗯， 是因为越大咖会越深刻吗？ 不不不不不， 陈神印象深刻就是一个点，然后 什么意思？一个点 就是按摩手指穴道，哦、他就说常常做这个按摩手指穴道， 是， 但是跟那天的访问内容跟氛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是对他这个人、我有这个印象深刻。启真老师是他影响了整个节目的走向跟 氛围 流动，那个很惊人。 而且最近看到他在我忘记在哪一个杂志，新传媒吗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写了他跟马世芳老师的一篇文章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啊，就是 马世芳老师，当然他本来就音乐素养很够啊、嗯，然后就是我本来就知道他非常非常厉害啊，嗯、就觉得哇，他可以就是把陈绮贞的访问就是访问的行云流水， 嗯， 然后又让陈绮贞觉得很舒服，嗯、而且还让受访者说了就是蛮深刻的一段话说，说就是因为上了。你的节目，然后你的问题让我更加深思我自己生命或是我的歌唱旅程的意义或什么之类那一种，就我看然后就然后我就想说哇，那个时候陈绮贞上节目不知道她的感觉是什么。对， 人生就是有高也有低嘛。 Yep， 就是两个屁孩访问、嗯、 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来到青春点点点访问印象深刻的还有伍佰叔叔，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可是伍佰叔叔，我也就印象最后逼他讲青春点点 online 之类的， oh. 就是都是很 很白的那一句， 都是很小的东西。 对，就是会有某一个印象，某一个记忆点。我对伍佰叔叔的记忆点是他在外面穿鞋，边穿鞋的时候边说要来看哦，要不要来看？要来看哦，那个对。然后我真的有去看，超嗨。在那时候还在 party room 的时候， 好像是布朗的印象深刻在于他那天刚冲完盐水风泡来上节目。 嗯。对， 就各有 是是对，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你是不是不想要一个点？ 你 想要一个 整体的？你是不是想要我们那一集访问完之后印象深刻 一直拿出来讲的那种感觉？ 一直 拿 出来 讲，一直拿出来讲，讲什么？ 就是可能是当成一个梗，或者是说就是会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啊，好有趣，下次还会再想找他来这样子。 访完很想要下一次赶快再访他，哇！ 也不一定是很快，就是说有机会的话，下次 就是他下次又发片或发什么，会觉得说很期待他又来。 嗯， 我想应该只有周汤豪对伍玛丽有这种魅力吧。 因为周汤豪实在是太帅了啦！哦，讲到这个，我要播一下埋布哦。你一条歌大概刚看过， 那个中你哦。那个中你哦， 我待会再好好聊这一段。 好，好， 我一定要用这个播，我边看。 好， 跟他一起同 听快乐就好。嗯，好。 那你自己呢？你青春点点，你有印象深刻的吗？ 嗯，我吗？ 对呀、啊，小佑啊，你啊。 嗯，我访问都是还好，可是我就是前几年生日的时候也有说，就是马克，还是玛丽倒立喝水，然后。念生日快乐的那个，然后念生日快乐的留言，对，这是我印象深刻。然后我记得我前几年的生日留言也有这样子写， 但没有做。 对，后来想说就是有在后面括号，就是说这样子太过分了。 不如我们今年再为你完成一次你的生日愿望，好不好？ 可以吗？ 玛丽，你准备好倒立了吗？ 那一年是你吧？ 是我？ 怎么可能？大家会要求我倒立喝水？一定是要求你倒立喝水。 大家不会想要要求伍玛丽吗？ 不会，你太小看你自己了。 大家很想要求伍玛丽，然后 大家想看你，因为你肠子很长，什么都很长，想看水面流来流去的。 大家应该很想看我，就是用两只手，然后抓着你的脚踝，把你倒立上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这话题可以结束了。 而且今年跟前几年不一样，是今年。开始 FB 直播比较流行了，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倒立的玛丽。 我待会来看周汤豪， 而且马克也露脸了。 大家手机都准备好，我们待会一起来看周汤豪。 完全无视生日的小佑， 他再补一个就给你。Happy birthday！ 长发说想看， 生日快乐哟！ 好，谢谢玛丽， 拜拜， 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Close up the red coast frontier. 风靡日本和台湾的可爱嗓音，畅销数万张的热门亲子音乐。孩子的芭莎 Kids Bossa 全新作品《我的圣诞芭莎》，要以轻松的慵懒曲。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 sees when you a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 are awake. 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今年最好的一份交换礼物，孩子的芭莎 Kids Bossa 第五集《我的圣诞芭莎》，超值附赠日本原版授权首作礼物卡，蜂巢音乐为你带来最欢乐的佳节祝福。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1:26，让我先接完这通电话。嘿，你好。 嗨。 嗨，马克玛丽，晚安。 沮丧的卡住啦。 嗨，我没有，我没有沮丧，我只是有 小声的卡住啦。 哦， 卡住啦，怎么了？ 没有，我只是想跟你分享，我这礼拜要演出了。 就是你之前说的，就是那个什么，大家一起办的，然后演给大家看的那个吗？ 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办，演给大家看， 就是 的那个巡回吗？ 幼儿园老师组成的 很热血、很自动自发的一个活动。 对对对，然后我们今年进入第二年， 嗯哼， 对，然后有点崩溃，因为真的太忙了。我觉得到现在我还不能睡觉，明天小孩还要那个圣诞节还要表演。 嗯， 对，然后 你还好吗？ 我还好，我只是声音真的是。 哑了， 有点累啊！而且我们志工就是有人来报名，然后就是报名，就是他在自我介绍，就是说他就是去年听青春点点点， 哇哦！ 然后他就决定就是今年看到资讯来的， 哇哦！ 所以负责人就跟我说，哎，那今天有人就回报，就跟我说，就是说啊，今天有个人就是青春点点点的粉丝过来的这样子，对，他的青年听众过来，我就说哦，好开心哦，这样子。对，然后我原本今年想要拿票给你们，是因为我真的太忙。然后我们今年票卖的不错，今年是卖了2000多张。 哇哦！ 所以对啊，那如果大家六日小朋友有空的话，就是欢迎可以来看我们表演。 哪里？ 嗯，我们在台北市立大学的中正堂。对，然后总共有4场，礼拜六的下午跟晚上，还有礼拜天的早上和下午。对，那目前礼拜六下午已经满了，那你可以搜寻小孩爱玩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讯息。 小孩爱 玩 具， 对，那剧是戏剧的 剧，戏剧的剧，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我们现在有一个正式的非营利组织，我们去年还没有。 嗯， 对啊，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反正一张票我们就是捐款100块就可以换一张，其实有点像卖票的感觉，可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没有收入，那也不是为了赚钱。我觉得很生气，就是有些学校他就会告诉你说，我不能帮你宣传， 嗯，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赚钱。 嗯， 我可以理解大家就是那种就是公立学校或是 害怕 大 事的感觉。 对，我觉得最讨厌就是公务机关这种感觉， 嗯， 我最讨厌就是公务机关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就有一种就是反正你做什么都觉得你就是你好像有一些不好的动机，对， 嗯嗯， 然后就什么都不能做，我就觉得这样子好累哦。 嗯嗯嗯， 对啊。 干嘛的？ 小孩爱玩具， 对啊， 对，剧是戏剧的剧，小孩爱玩具 是。然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你小心不要感冒嘞。 Merry Christmas。 对啊，谢谢你们，圣诞节快乐， 拜拜， 晚安。 好的，最肤浅的这一趴来了，各位想让野金吃冰淇淋的大家，你们已经点好这一支，我们一起来观赏，我会跟你们分享几分几秒是我的最爱。 Yes， 大概在1:37那边。 刷牙吗？ No， 你觉得我是刷牙那一趴是不是？刷牙那一趴好像有点跟潘玮柏强碰，好像哦。但我想知道一开始那个大草原在哪。叫他起床。奇妙的默契，一大一小相同的逻辑，擦玻璃，我们彻底站在爱情水准国际，生活好多活力，为你变成出。刷牙了，刷牙了，他钻进来偷看我刷牙干嘛？丑丑。就是瓦里，现在早晚不是个挂机，在你面前不怕变得滑稽，遇见你这么得意，一辈子的方向我绝对乐意。太刻意，我想着你一切都合理，爱不会腻，你是唯一，我要把未来全都给你。吃早餐这边的致命伤就是他们距离太远了，让我有点出戏。我好不容易进去了一点，又出来了一点。 没有， 因为绑鞋带之前这个梗就被炒过很久了，所以我也觉得还好。摸头摸头来了，哦，帅啊！刚刚你有看仔细吗？要倒带吗？需要倒带吗？你会做吗？那个你会做吗？你跟大家形容一下那个是什么？每个人看完就一副说那个我也会啊，那就是这样啊， 胸口转球啊。 你们看你们是什么态度？你现在拿个球，我现在马上，我马上录一个你胸口转球。 不是啊，重点就是弄的那个人是周汤豪，跟弄的那个人是欧马克就是不一样、啊。 你可以瞬间这样，我要抢球的时候这样，哎、嗯，胸口弹个球这样吗？ 我拿篮球进来。嗯。 现在呢，我们在边听周汤豪的《My Boo》，然后呢，因为他这支 MV 之前前几天很多人在讨论，因为他用一个女生的女朋友的视角去拍，比如说哦，他是周汤豪女朋友，然后可能叫他起床一起吃早餐，然后他帮周汤豪帮女朋友绑鞋带，就往下看等等之类的，然后就是投球一起坐车等等的。哎，那我到底要怎么录啊？ 录我？为什么录我？ 就是一只手要伸过去，好像要抢你的球，然后你要，哎、欸，我抢你的球，你不可以拿球打我的头。 被、欸、发现了。 我不是要玩这种。 不是要打你脸哦。不用成。 哎、欸，你们打篮球这招都很贱哎、欸啊，我觉得会更小灯羞气哎， 会生气啊、哦！ 这个有什么专有名词吗？ 有专有名词啊， 就是好像 玩球， 就是一会把球推出去，然后就哇、哦，你的脸会差点被打到，就会捂脸，好像很。 但球其实是往我的身体走。 对，那个脸就你会你的脸会皱在一起，那个很糗，那个很不 OK。 快乐， 我待会来试一试，我看看哦。话说你今天去听的葛仲珊、 oh, Miss Cal, 听得怎么样啊？ 快乐快乐快乐，很快乐，听完真的这张专辑就是快乐。如果你想要听 Miss Cal 葛仲珊的首访，对，就是在今天晚上星期五晚上的飞碟现场，欧马克会访问葛仲珊。 Yeah, 我记得我们遇见的第一天就很亲密，知道你会永远是我好友，在我心里、uh-huh. 不管在哪里都在一起，那是一定。 Promise I would always be there if you ever need me. 还没有预计你会提早离开，还没说 goodbye 也就出了意外、uh-huh. 你走了让我整个人生转换，从你身上了解生命多么短暂，所以不行把它浪费，好几吸毒我犯罪的香泪

故事走出的丹麦王子克里斯多夫。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张淑娟。人的一生寻寻觅觅，而家是世界上最温暖与最珍贵的地方。我画画画了16年，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的不丹喇嘛回家系列。12月11号起，我会在桃园市政府的展演中心有胶彩和油画作品，表达我对生命的喜悦和生活的感动。12月31号前，欢迎你到桃园展场，淑娟陪你美学散散步。 2016最纯的 Pure Party， 熊抱系歌手车智力、黄美珍、原子邦尼、廖博雅、小兵，邀你一起圣诞抱抱。12月23西门河岸留言，详情请上博客来售票系统。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念慈 Michio。1:41，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怎么了吗？ 没事。 嗨，你好。 嗨， 嗨，马克，玛丽好。 你好，你好。 我是地球。 嗨，地球。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好，请问。 就是我有一个 A 同学跟一个 B 同学。嗯。然后这位 B 同学呢，他就是通常都会帮我们就是吃我们不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吃的食物，然后我有另外一个 A 同学，然后这个 B 同学不知道为什么惹到 A 同学，然后这位 A 同学呢就在他自己的饭里面加东西，然后拿去给 B 吃，然后就这样持续了快2个礼拜，我觉得很夸张，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我没有听到关键的，他 A 同学做了什么事？ 就是把，就是比如说什么土啊，或是吃吸收乳加到自己的饭里面，然后拿去给 B 同学吃。 B 也不觉得很奇怪吗？吃起来味道没有很怪吗？ 他 B 同学不知道，然后他就把它全部吃下去了， 所以他没有感觉到奇怪。 没有，然后就这样快2个礼拜了。 那 A 是会跟你们炫耀说，你知道我今天加什么吗？ 会，然后我们会劝 A， 但是他不听。 这太坏了吧？ 对啊， 他不听哦。 嗯， 那就在他把东西拿给 B 的时候，你告诉 B 说他这里面加了什么，你不要吃。 可是 A 会威胁我们说就是不要。 可是你为什么要受他威胁？ 为什么要听 A 的？ 哦， 对啊， 他是会揍你还是会？ 不会啊， 对啊，那你就告诉 B 就好了，你就说 A 他这里面有加一些奇怪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东西，你不要吃。 哦， 对啊， 好， 嗯，你需要当个正义之士。 嗯， 好的， 谢谢， 拜 拜， 地球， 拜拜。Hello， 你好。 喂， 嗨， 喂，马克，玛丽好。 你好，你好， 我是东侯的5万。 5万。 哇，那个，你还记不记得你们上次有讨论那个被锁答案全部被锁起来那个话题？ 可怕，可怕， 是吧？他那个时候我有中过啊，是在今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中过的。 嗯， 那他这几天好像有变种病毒出来了。 哎呦，那会怎么样？ 我同学他前天才跟我说，他有中到跟我类似的病毒。因为我没有看过，我就是问他说副档名是什么，他跟我说是 B119， 前面三个数字都是英文，后面是数字9。 B 一一九， 对 ，B 一一九 ，A B C D 的 B 一一一九， 好 ，B9， 蜜蜂酒， 对，对对，就蜜蜂酒， 嗯， 因为这个目前 Google 不到有类似人的就是的那个反应。以前就好，只有我同学有中啊，然后他这个潜伏期很长啊，因为他也是莫不知道怎么中的那个病毒啊，对吧？啊，那个点 CC 的已经有那个趋势科技跟其他的人已经破解出来了， 对， 那个中那个病毒不用再担心，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去破解了，因为他对吧？因为他在那个去年还没破解出来之前，我有电脑的朋友他是用四台超级电脑去硬暴力破解，才把它破解出来的。 哼哼哼， 是吧？还是跟你说一下，因为他好像也是看去网络上看那些日剧还是美剧种的 啊。对啊，你说有潜伏期的意思是其实已经种很久，可是你的电脑都没有异状，是不是？ 对，完全没有异状。他那个时候他发现他种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种那时候种点击机的时候是一样，是奇怪为什么觉得电脑的处理速度的网络好像变慢了。 嗯， 然后就重开机，一重开机就发现。 可是电脑不是天天都在重开机哦？还是你们电脑很少重开机？ 哦，不是，就是你是突然他，因为我刚刚有说他有潜伏期，可是他真的开始发作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你电脑变慢。 哦， 嗯、 所以你变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中的，是不是？ 对，就不会知道是什么时候中的。 好可怕哦！ 而且那个防毒软体，它也扫不到说到底是你到底潜伏在哪里，它扫不到。 因为我的电脑现在有时候很怪，就是它突然有时候会。就假设我开了四个应用程式哈、 嗯， 然后假设是笔记本、Word、Google Chrome 跟 Line 好了，它有时候会自动的，就是譬如我明明在用 Google Chrome， 然后它突然会跳笔记本跳出来，然后我觉得干嘛啊？谁啊？然后 远端遥控你？ 对啊， 不太可能远端，除非你电脑没有设密码，然后又被闯空门，才会可能被远端了，因为那通常那种。索尼档案那一类的病毒都是直接植入进去的，它不会在远端在遥控的，对吧？啊，潜伏期就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作啊。 嗯嗯嗯， 所以它一发作就是让你整个全部锁死啊。 好，所以等于是如果假设你真的中招了，然后中了一个新的，你也先不要心慌，你就用时间跟它耗，因为这个病毒如果扩散了很多，全世界有很多人中的话。防毒公司就 會很快就会出 解法，那可能你过了一年 之後也不会很快出， 过了一年之后就可以 很快出嘛，对吧？ 嗯， 那就像马克讲，他要大概一年多以后才有办法。 你过了一年之后，你可以救回你的档案了， 对吧？ 那 是前提是 不用害怕， 前提是你要先把低潮东西给解决掉，等于说你要再把它格式化掉。那你其实它的低潮啊、E 潮、G 潮那些的就没关系，你就放在它那边好，因为它真正的会让你启发病毒是在。潮那一块，然后它是一潮一潮去感染的。 嗯， 那当你发现被感染那一瞬间，就是赶快强制关电脑，然后把网路线也拔掉。 嗯， 然后你再重新开机，然后把想赶快再拿新的 USB 来插进去，把你想要救还能救的答案先救回来，因为它通常会锁你，是锁你的语音档，是 MP3、MP4 或是 MKV， 然后接下来就是 Word。 嗯， 那个 JPG 那个图片档那些，它是锁这一些的， 嗯， 对吧？那做方式只能这样，因为它现在新型的进化。那天我同学跟我讲的时候，我也傻了一下。后来我跟他解决方式是跟他说，你试着用还原点还原回去前一个时间，看他还有没有东西在。 嗯， 就是他真的还原成功，那东西不见了。 哦，所以告诉我们备份跟还原点的重要。 备份。 备份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重点是备份要记得，你是要备份出来另一颗的硬碟， 嗯， 额外的硬碟，或者是上去云端，你不要说，哎、欸，我 备 份在 低潮里， 或是这我备份在低潮里面，就低潮中，然后开始去吃你的低潮东西，那就跟着全部死掉掉，是吧？因为这是我很惨痛的经验，我也是砍了大概快100多GB这样的东西啊， 嗯， 游戏啊、影片啊，全没了， 是不是都是没有穿衣服的？ 没有吧？我又跟你不一样。 我又跟你不一样。 好好好， 你都看大波路了，对不对？ 啊，感谢你。 我啊，所以说马克你要特别小心，因为我觉得你最容易中，而且你很喜欢看那种没意思。 没有吧？哎呀， 刚刚谁先提那个说没有没衣服的，好像是你哈、哦，所以第一个想到就是你哈、哦。你看玛丽都多安静，都没有讲，对不对？ 澳门首家真人赌博线上上线啦！ 哦，你看， 好了，感谢你的资讯。 好，不会啊，拜拜， 拜拜。 神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金曲奖最佳新人权力再出击， 耀眼又性感的美女像钉在树上的蜥蜴，伸展台也没人可以把你取代，很难看清心里称呼你是天才， 我的眼光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直接令人形容，我很乐意像飞鼠变身猪，让你蛊惑也可以把我真心吸引，树上只因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吸我这个槟榔、yeah! 但我得先问问我的友人来由，小心你反而变成了我的猎物、啊、 你的马车超酷，像那非常残酷的飞鼠，你那过人的眼神我鼻子看到像同的猎人，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那脑子的槟榔油， 乐团全新创作专辑首播神秘主打《乌鲁马》，范晓萱跨刀合作，音乐再进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么多年来，憨儿的父母一肩挑起照顾孩子的重担，从饮食料理、起居照顾、复健学习，每一项都需要格外仔细，加倍费心。大家好，我是侯佩岑，邀请您一起支持喜憨儿基金会安心照顾计划，伸出援手，让每个辛苦的日常有爱相伴，充满希望。 喜憨儿基金会捐款专线07-726-6096。 这是咱的台湾歌，这是咱的丁阿辉。 我是第五届，第五届的丁阿辉。 丁阿辉不是丁子花，误解的力量更巨大。500 and China Blue 最新全台语创作专辑《丁子花》，12月13开始预购，环球。 我是蓝又时， 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责任。 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寿星朋友， 萨顶顶， 天地寂寂寂寂寂寂， 爸爸蹦， 明天就是我们的马克信箱了、 yep. 各位点友们，我们明天见， 拜拜。 Thank you.